经过每学校电台吸引到刚好摆上车病毒现在是皮令报告感染性物。美国左岛及印度太平洋警察控制将来启动，包括我国在内的13个国家家庭向为储蓄新闻国。我国总理李显论讲，印太警察控制不体开放，媒体报应成跟信守成十分重要，控制必须和新闻国继续跟其他伙伴合作，参与定点的合作框，同时允许其他国家在定力强时候加跌。本地的官办单力新办年连续能力超过3000起，欧南舆论办事。卫生部网站的数据显示，所南新增加3751起办年，比新上年就76起，其中多数是本土办年，每周办年总保率每新高 1.18。根据卫生部统计，教务处已经有超过千人预约接种南娃娃脊髓灌蛋疫苗。卫生部同往的控制组保障控制生活习惯到地区慢性疾病，冬季热共比短期的灌蛋疫症更具挑战。往的控制随随年内话具兴趣打下次的我界世界卫生大会所讲，但当时导致群村医疗能力并不足够，多正根本想解决问题，必须预防以免患上慢性疾病。因此，我国依赖十年中医疗护理等等，同在预防性医疗所，基层医疗领域及中科医院中扮演重要角色。中欧发展国教务正在稳定地动主欧模式下推出的难以项目欢迎融合，因此中国正在自项目及预告主欧小马或东端推出定位难以稳定地动主欧模式项目。我国食品局表示正在密切留意对马来西亚进口鸡的情况，并且跟进口商等等利益相关者合作，降低马国暂定出口鸡对我国经营的影响。视频过讲，最包括正替代来往增加冰鲜鸡的进口，正现有希马国经营商增加冷冻鸡的进口，或者使用口中端的鸡肉。新闻在马来西亚会议的汇率一度创下历史新高，报以新闻在3.19历史会议。新都媒英语新闻网 CNA 报道，新闻在会议的汇率在索马亚道缩定时的北方左右重新高后，汇率到以新闻在3.195会议。随着物价上涨，更少人开始正怕上升。左大代价或者超低的上等表示，过去几个月的业绩增加难上，在中大澳大约18年时间空档的利润平均销售 value shop 表示，根据补拍上调整商品价格。简要新闻报告我脑。